来越小，爱能否像电影预告，虽然短暂却尽是高潮，宁愿在爱里燃烧，不想在这里绕。我累了，再也不想对你讨好，等到你察觉到我对像电影预告，虽然短暂却尽是高潮，宁愿在爱里燃烧，不想再跟你好。我累了，再也不想对你讨好，等到你察觉到我对你的我累了，再无力期待你的好，等待你的回报，再多我也不要。爱冷了，心倦了，我累了，想忘掉。 醒了，爱睡了，我懒得再